0155551给大家免费生活到府，验货满意再付款，4000515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牛小玲，我是《人义往事》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为大家讲述了一群热爱话剧、热爱生活的人义老艺术家们的故事，书中展示了人义老艺术家们不为人知的一面，更揭示出了人义风格为什么能享誉海内外的原因。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书中的一些片段，希望您能喜欢。 看见就想哭。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一位香港的出版商，他举着一杯酒，很认真地对我说：小玲，我很喜欢看你父亲的戏，我一看见他那张脸呀，就想哭。慢，我打断了他的话，什么叫你一看见我爸就想哭呀？那位出版商虽然有些尴尬，但是他还是不停地说，小时候我就跟我妈妈看北京人艺的戏，茶馆中的康六那个形象啊，让我至今难以忘怀。说到这儿，我才觉得稍微有点顺听。的确，爸爸当年参加茶馆剧组演的那个康六，虽然是一个小人物，戏不多，台词又少，但是他却把一个贫苦农民带着剜心痛苦卖女儿给太监的心理活动层次清楚而又情意浓厚地表现了出来。他痛苦的时候，竖用双手不停地捻着那个烟袋锅，以此反映内心的挣扎。爸在骆驼祥子中扮演的那个穷车夫大个子的戏份更少，但就是一个喝药的动作，几乎平淡的台词，爸也把一个人物演绎的韵味无穷，饱含了那个时代生活的苦涩，难怪别人说一看见他那张脸就想哭。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新服务，万年欢喜过大年，携程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一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北大街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受前往地坛庙会和雍和宫车流集中的影响，北二环东直门桥到雍和宫桥辅路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安定门外大街安定门桥到和平里中街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儿浓浓。

喜气盈门贺新年。 听众朋友，春节快乐，欢迎收听春节特别节目岁月如歌，我是腾丁。在这个时段将和您共同来分享的经典好歌有草蜢的宝贝对不起，李玟爱情海，林忆莲 Better Man， 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以及汪峰飞得更高。在这样的歌曲当中，让我们共同度过快乐祥和的春节吧。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朋友，春节快乐，这里是春节特别节目岁月如歌，我是腾丁，在这个时段将和您共同来分享的经典好歌有阿妹张惠妹夏天的浪花，王力宏爱的就是你，王菲的打错了，张震岳爱之初体验，还有徐怀钰的向前冲。好了，就在这些历久弥新的好歌当中，让我们共同感受浓浓的节日气氛吧。再次祝大家春节快乐。 想起你来，多么开怀。

什么，口气会不会软软的，你紧张的想哭，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

美好的回忆。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轻轻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作草原牧歌，看不着牛儿羊。 思念路，飞中千里。

传经的，姑奶奶三次流传的，一再起不穿面容不改。珠山书房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住豪宅。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你发财，要喊的购物豪迈。心把爱去广开，明天呢我们更厉害。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你发财，要喊的购物豪迈。请走开，礼多人不怪。再来，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出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恭喜发财。 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新的一年就要有新的面貌，新的精彩，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都融汇到歌声当中吧。继续为您送上一首祝福你。这一时段的老歌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春节快乐，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看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意伴你天空万里飞，两百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操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七暴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